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传说在清朝的乾隆末年，《刘大人私访》一书啊，就已经流传于世了。当时这刘墉啊，还活着呢，他一听说嚯，刘大人私访，这评书都有人说了，就让人找一个说书人来，说你说一晚上啊，我听着，这里边啊有一句实话，我就赏钱百文，就赏你一百文钱。等说书的说完，刘墉给了他一百文。说书的一瞧，刘大人您这可不对啊，我说了一晚上才说了一句实话呀。刘墉说是，那我哪句是实话呀？刘墉说就私访二字是实话，其余一句实话都没有。哎，这虽然啊可笑，但是说明了流传的这个刘墉呢是一个文学的形象，这寄托了咱们老百姓对清官的这种情节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。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呢，继续独家首播。今天要说的是第28回《语不进城》。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要先说一件刘墉的轶事呢？这就是跟您说，其实啊，我们一直在说的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啊，哎，并不是史实，它只不过是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加上我们相声老前辈的加工。刘墉啊，虽然祖籍山东，但是为官是在北京。现在北京里日胡同还有他的旧宅的遗迹呢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段君臣斗呢，语不进城，说的是私访北京城门的故事。其实啊，在民间传说中，刘墉任江宁知府的时候，还真的曾经啊当过城门官，看守过城门呢。啊，这又怎么回事啊？刘墉啊说他被贬到江宁担任知府，可是原来的官绅呢都是贪官污吏，惶惶不可终日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赶紧罗织罪名，通过和珅诬告刘墉。乾隆一瞧生气了，降旨刘墉啊，他是知府啊，四品黄堂啊，哎，说现在的话吧，就是这个最起码是地方的市长啊，这一级的呀，降为九品。哎，夺了他的奏事之权，仍留江宁效命，不得擅自回京。结果呀，哎，刘墉啊就去当江宁的那看门官去了。九品啊，俗话说龙有龙路，虾有虾道，守城门的呢，哎，就靠城门啊，哎，弄点酒钱。一会儿呢有个老者呀等得急了，就说军爷该开城了吧。刘墉还没说话呢，一个当兵的是个胖子就把话茬接过来了，不成，时辰咋着了。哎呀，军爷您行行好，我儿子得了疾病了，我呀赶着出城去请郎中。不行，别啰嗦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这老者显然见过世面，唉，叹息一声， 从大脸里取出了几块银子，就送到了这胖子面前。哎，小意思，军爷，收着吧，收着吧，小意思啊，您早点开城吧。胖子一瞧银子，接过来这么一掂，哎，好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不是啊？跟这等着啊，刘头开城。刘墉在旁边看着，真真切切呀。过来，拿过来。这胖子屁颠屁颠过来了，把银子放在刘墉手里。刘头，该您拿着才是啊。胖子，开城。是。等胖子走到城门后，亮开嗓门喊：“开城门喽！”用力拉开门栓，啊，几个当兵的一块用力，吱呀呀呀呀，咣当当当当当，这门就开了。门里门外等候的人拥向城门。老头长叹一声，迈步往前就走。刘墉过去一把就拽住了：“老哥，慢点，您还要什么呀？钱不是给您了吗？”刘墉啊，把碎银子往他手里一塞：“你的银子还给你，给儿子赶紧去请郎中。”这个老者一下愣住了。进出城的人一瞧也都停住了，一瞧没见过呀，光见过收钱的，没见过他们送钱呀。刘墉当即向四周拱拱手，就说了：“说我是城门官，刚才这兄弟向这位老哥勒索，有违国法，按律应该处置。那么今天呢，这胖子勒索老人家，除了向老人道歉，还得罚饷一年。胖子，过来道歉来。”胖子可没想到，哎，刘头您这赶紧，哎，是。胖子来到老头面前，深施一礼：“对不起，您让我一时糊涂，您多多担待吧。”那咵，大家伙儿啊，欢呼啊！刘大人，刘青天，这不是刘青天吗？大家伙一瞧，对呀，刘大人怎么上这当城门官来了？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刘大人被奸臣陷害了！你看，在当城门官的时候都为老百姓说话。”大家伙一片赞扬之声。刘墉赶紧一推着老头：“你赶紧去给你儿子看病去，别跟那儿堵着，赶紧走！”大家这才陆续散去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。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 徐徐道来画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说过了刘墉当城门官的一段民间传说呀，下边还是接着来听我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。今天是第28回《雨不进城》，那么今天咱们听呢这一回的上半部分，明天接着来听下半部分。刘墉在咱们这个官场斗《君臣斗》里头是主角，大家伙听着呢，老是他跟这个和珅呢，还有这个乾隆啊，三个人斗智。那其实刘墉平时老干这个吗？那哪成啊。刘墉当那么大的官儿，手底下每天的公文要批阅的文件得有多少，他还得关注老百姓的疾苦啊，啊，这个事儿就办不完。所以刘墉其实天天都很忙。咱听相声老觉着天天不就是斗智吗？那是啊，烧的脚，实际上天天得干工作。那刘墉呢，这天又在家里写折子篇儿。那位说了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刘墉写折子要参人呢。今儿参文，明儿参武，老递折子篇儿。”这回还真不是，他谁也不参，要奏明皇上，要免去赋税啊，开仓赈灾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这灾情啊，太严重了，在山东。是大旱，连着旱。直隶这儿呢，又涝了。直隶就是河北啊，今年的雨啊还特别邪性，连日就下雨。往年呢，夏末秋初的时候啊，容易山洪爆发， 哎，那会儿是阴雨连绵呀、啊，河水猛涨啊，闹水。九十月份，可今年呢，是春雨。按说开春了，下点雨多好啊！嗯，麦苗也返青，播种庄稼，啊，春雨贵如油啊。下一场春雨，那农民们高兴死了。可是什么事儿都有个度，物极必反吗？下太多了，那也不行啊！今天这雨得一开春就下，下起来没结没完，嗯。什么油能这么便宜啊？这不是油了，远的不说吧，就北京城各州县那都购买好评了啊。说是各州县城外的这个过去来说啊，通县啊，大兴县啊，昌平县京北，现在来说的都是区了，过去这就算城外了，都是种粮食的地方。地里的麦子呢，甭说返青，连根儿都泡烂了。这回行了，秋后也不用费劲收麦子了，啊，下网捞蛤蟆吧。哎呦，老百姓啊，那天天呀，草根树皮怎么对付，那真是苦不堪言。而且这一苦就是一年两年啊，哎，这地里种不出庄稼来，那可不一年两年吗？不是说这两天苦过去，明儿再挣钱，那农民们上哪挣钱去？不就指着田地，指着庄稼吗？哎呀，刘墉为这事儿在书房写折子。这个时候，张成进来了，啊，启禀中堂，府外啊有几个老乡啊要见您。哦，好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您说呀，这相声您又胡说。为什么？刘墉是什么官？汉中堂文化殿大学士啊，吏部天官，当朝一品，位列三台。老百姓一般的小官都找不着他，够得上吗？那怎么可能说来几个老乡啊，大管家张成就让进来，还给通报，有这事儿吗？还跟您啊，真别说，嘿，刘墉就是这样，他跟别的官啊还不一样。您别瞧他呀官挺大，可是呢一点架子也没有。老百姓不找他呀，他还找老百姓聊天去呢。哎，这叫体察民情，替老百姓说话。赶这个老乡啊，哎，进来以后刘墉让座，也不敢坐呀，哎，坐下吧，怎么回事啊？一问这才知道，这不是闹水吗？哎，庄稼呀是指望不上了，得想办法活着啊。那么这几个老乡呢，本来是由旱的时候顺山东到河北，结果河北又赶上涝，就把家里养的小鸡儿呢拿到城里头卖，哎，卖小鸡子换几个钱啊过日子。可是到城门口一看，哎呦，这税太狠了，进门就得要城门税，要不你进不了城门。你说上税吧，卖完这鸡呀、啊、连税钱都不够，可不上税呢，你进不了城，鸡卖不出去啊，回家也没辙，没法活着啊。哎呀，惹得这老乡啊直哭啊。后来大家伙一想啊，哭有什么用，干脆找刘中堂去。那刘中堂去过咱们县，说了遇见什么为难找窄的事儿啊，找他去。这回咱们找中堂去。对，众人来到中堂府，哎，跟刘墉这么一说，说我们呀、啊、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，那个弄点小鸡子上城里卖了呀，这税太重了，我们也上不起啊，您老给出个主意，把税给免喽，行不行啊？刘墉一听，哎呀，乡亲们啊，我的官儿啊是不小，但是税收的事儿，他不归我管呐、啊。中堂，您不管税，您得管管我们啊！啊，难道说您能眼瞅着看着我们大家伙饿死吗？哎呀，您不是，您要真不这样，我就真死了，死您这儿。刘墉说：“别介啊。”咱又没仇是吧？哎，照你们这么一说，这个税 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哎呦，中堂大臣，您哪知道啊？啊，就城门口的老爷呀，就惹不起，进城税呀，不得了啊！怎么呢？哎呦，您哪知道啊？进城税呀，五个大子儿，甭管大人小孩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要。人进城不是给五个大子儿吗？嗯，东西进城也得上税，比方说帽子，戴在脑袋上，这算帽子；拿在手里呢，算东西，就得上税。啊，那天我进城，走在城门口那儿啊，人多一挤呀、啊，把我鞋挤掉了。我把鞋捡起来，磕的磕的，刚要穿，坏了，得上税。但是鞋还得上税啊，我在手里拿着呢。呵，刘墉一听，好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看去。刘墉要私访城门，那既然是私访，哎，就不能够穿着朝服，得了，就在家这身儿挺好，嗯，紫花的布裤褂，山东造鞋白袜子，戴个草帽挡点脸，跟这几位老乡呢就奔到城门口这儿了。他是私访啊，不用穿的太破旧，就看不出是官来就行了。到那儿一瞧啊，一瞧守城门这俩兵可挺眼熟，哎，仔细这么一瞅，嘿，还真认识。谁呀、啊、一个就是那讨人嫌，一个就是那胎里坏。哎，这位姓陶叫陶仁贤啊，那位姓台叫台里怀，叫白了讨人嫌，胎里坏。这俩人呢，刘墉还真认识。怎么呢？他原先呢是给和珅抬轿子的，哎，刘墉整治过他们。可是给和珅抬轿子，怎么跑这看城门来了？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刘墉卖枣把和珅那轿子不是给折过来了吗？和珅呢花大钱又换了一顶新轿子。后来一琢磨，都是这四个轿夫啊给我捅娄子，没事儿，你们惹罗锅干嘛呀？嗯，那到这时候他就不提是他让惹的了，一赌气把四个轿夫全撵出来了，换了。那么这俩小子没辙了，哎，花钱啊又运动了这么个差事，守城门来了。可这坏人啊永远是坏人，照样恶习难改，哎，依旧的欺压百姓。刘墉一瞧，嘿，这真是庙上不见顶上见啊，这儿又碰上了。哼，行，我得治治你们。这刘墉啊把草帽又往下压了压，混在出城的人群里头混出去了。这俩小子没认出来啊，赶刘墉出城走了十几步，往路边一站，哎，盯着城门口，倒看看这俩小子现在怎么样。果不其然，哎，功夫不大，来了一位，这位挎个篮子要进城，太里坏伸手给拦住了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啊，是，哎，给老爷请安，我呀进城，嗯，卖几个鸡蛋。进城啊，拿税。不是，回老爷话啊，我这儿有这四十多个鸡蛋，那我攒的这几天，我进城卖了啊，换点油盐。您看我这还没卖呢，哪有钱呀、啊？没钱好办，留十个鸡蛋。啊，老爷，您开点恩行不行？少废话，不是留十个，我太多了啊，嫌多呀。有一抗税，加发一倍，留二十个。别。我留鸡蛋啊，上税，上税十个啊，爷，您是我亲爷啊，十个。哎，这十个鸡蛋给您搁哪儿啊？搁哪儿啊？哎，真是，你瞧旁边没地儿啊，城门口乱哄哄的，搁旁边再给挤喽。哎，对了，把你帽子摘下来搁里头啊。这怎么着啊？摘下来搁里头。嗯，把帽子摘下来搁十个鸡蛋，哎，往旁边一放。为什么？你这不留帽子，那就得留五十个鸡蛋了。您归期才带了四十个，您还得饶他十个。哎呀，卖鸡蛋的刚进去，又来一位。 那这位大个儿挑着俩木桶，一挑扁担，啊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啊，跟老爷回，我呀进城卖点鱼。卖鱼？哎，这鱼不错啊，活吗？哎，您看条条都活呀、啊、好，上税吧。鱼活上税啊？不是，那个那我这活鱼上税，死了的啊，死鱼上钱，这不，那我还上活鱼得了，我这也没钱，您说怎么着吧，挑大的，挑大的，来捡那个大的，给我们留两条啊。这多坏。过一会儿又来一位，嘎着窝里啊加一匹布，站住站住，干嘛去？我是进城啊卖布，上税。这没卖呢，没钱，没关系，扯两张。嗯，扯两张，连布都要啊。待会儿又过来一位，一瞧这位啊，一身的破烂，满脸的油泥，手里呢拿着牛胯骨。哎，这叫和事儿，又叫哈喇巴，干嘛的？唱数来宝要饭的。刘墉一瞅，现在这回行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人过拔毛啊，这好，来了人就得要，来了人就得要。那来这要饭的，您能够要什么呀？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咱们通过微博联系既时尚又方便，除了您要关注我们节目的微博，也希望您能关注徐德亮和我们节目制作人小强的微博，我们都会对您的意见和建议做出及时的回复。在这儿，徐德亮谢谢您了。那么前边咱们听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第28回《语不进城》的上半部分，明天呢继续。下边又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，今天依旧是听岔曲品宋词，咱们来听啊宋代的一位女词人朱淑珍写的《眼儿媚》这篇词。那么当然了，是由蒲淑铭先生，清末民国时期的啊这位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来改编的这个清代的岔曲。改编了没有几个字，但是呢改得非常好，而且您一听啊应该就能听懂。那么最后呢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岔曲，叫《眼儿媚》。感谢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少头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